作者蒋离子，演播燕姬轩、艾宝良。 方志远接完了陆泽熙的电话，转身一看，周宁静不在床上。方志远披了一件睡袍走进了客厅，只见周宁静呆坐在沙发上，手里拿着一杯红酒。宁静， 你和陆泽熙的电话我都听到了，徐子文死了。 是，明天出殡。 去送送他吧，同学一场，我就不去了。明天约了中介看房的。 哦，哎，你这怎么了？怎么还喝上了？ 不知道，也许是烦透了，早睡早起吧。周宁静抽到嘴角，笑了笑，继续说：“哼，同学们都会到吗？ 应该吧。 行，明天我给你借辆车。 借车？” 周宁静把酒杯撂在茶几上，站起来，看向方志远：“咱们班还没正儿八经开过同学会吧？”我估摸着明天吧，该来的都会来，我不想让他们觉得咱俩过得很差劲儿。 咱们俩怎么就差劲儿了？ 要是咱俩真的混得好，会把孩子放在老家吗？再说了，咱们俩有车有房是不假，但是你也不看看咱这是什么房什么车。咱们三班有多少人是大学一毕业家里就给置办了车子房子的，我们还在起跑线上做预备运动呢，人家直接就跑到终点了。 所以啊，这更不用比了，多没意思。 不，我就是想让他们知道，我们虽然没有跑到终点，但是我们很快就能赶上他们了。 听到这儿，方志远有些微微的发怒了，却还是强忍着。宁静，你没喝多吧？ 我很清醒。 就现在，我们身边的这些朋友，谁不羡慕我们？是，我们这个房子、车子确实不怎么样，但也是我们辛辛苦苦挣下的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很幸福啊。 真的幸福吗？ 啊，方志远愣住了。 婚丧嫁娶皆有礼数，卯成有起，所以当安文一身黑衣，头戴一朵白花出现在徐家时，徐父徐母都惊着了，因为徐子文的现妻程红也是这副打扮。从背后看，两个女人差不多的细瘦身量，长发都挽在脑后，哪儿哪儿都撞到了。安文扎着湿湿的跪在了徐父徐母跟前，徐母刚止住的泪又涌了出来，这泪有一多半是急的。程红没有说话，徐子文的姑姑过来扶程红坐下，轻声嘱咐：哎，那个女人就喜欢闹事，你越把她当回事，哼，她闹得越厉害，咱只要不睬她，她觉得没趣也就走了。 安文当然不会走，她是来守灵的。被鲜花簇拥着的棺木里躺着的是她的前夫，明天这个男人就会被塞进焚化炉，变成一盒子灰。 在这个男人化灰之前，他必须见到一个完整的他，手脚齐全，脑袋还在脖子上的他。安文凑到跟前，要好好的看看他，没有人拦着。徐父和几个主事的长辈反应迅速，已开过临时会议，决定只有三个字：由他去。毕竟这一回不比他当年大闹徐子文和程红的婚礼，人都没了，他再作还有什么意思呢？ 可能是因为僵硬，近180斤的徐子文看起来缩水了一个尺码，脸变得立体了些，被横肉盖过的鼻梁恢复了高挺的姿态，双眼紧闭，倒也安详，就像是睡着了。安文伸出手去，越过那些鲜花，想摸一下徐子文的脸。程红突然过来，一把拉住了安文的手。程红什么也没说，他什么也不必说。对徐子文，他有完完全全的主权，他可以行使这样的主权，哪怕徐子文已经没了。安文抬眼看了看程红，也不说话。 刘易思走了进来，他费解地打量着安文，然后大踏步过来，拉起安文往外就走。安文扭动着身体，反正怎么都不愿意离开。灵堂里一片寂静，本来在哭的几位这个时候都屏气凝神，没敢再出声。刘易思拦腰抱住了安文，扛着他走出了灵堂。你跑这儿做个什么劲儿你？刘易思确定锁好了车门，看着副驾驶座上的安文。 我乐意。 你参加明天的葬礼我没意见，可今晚上你这打算给他守灵啊？你 这么说我做什么还要征求你的意见咯？ 我不是这个意思。 我没兴趣知道你的意思，开车门，我要下去。 安文，我希望你能明白，你现在是我的女朋友。 可那里面躺着的是我的前夫。 过不去了是吗？ 这根本不是过不过得去的问题，这是过去的问题。你认识我的时候你就知道我的过去，在我的过去里徐子文永远是抹不掉的。我从7岁就认识他，他是我的小学同学、初中同学、高中同学、大学同学，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的初恋，我的前夫，我孩子的父亲。你他妈让我下车，听见没有？ 要是我不呢？ 分手。 什么？分手？你居然说分手？你为了一个死人跟我说分手？ 你给我闭嘴。 没弄错的话，当初是你要跟他离婚的吧？哈哈，离婚是你提的，这会儿他死了，你跑这儿来啊？要死要活的作，你总得考虑考虑我的感受吧。还有程红，他怎么想呢？ 是离婚确实是我提的，可谁跟你说的我提了离婚就代表我不爱他了？ 什么？你说什么你？ 安文深呼吸着，似乎在强迫自己调整情绪。啊，对不起。 刘易思摇了摇头，一把抓住了安文的手。安文试图把手抽出来，却被他紧紧地攥住了。安文，你知道吗？我有段时间特别希望徐子文消失。 是我大闹他们婚礼那次？ 不止那次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你心里还有他。 可是现在他真的消失了，你如愿了。 可是，我现在特别希望他还活着。要是他活着，我还能跟他拼拼。 他这么一走，我就算是彻底的输了。以后你想他的时候，所有的一切都是追忆。我知道追忆总是美好的。 你要是觉得不公平，咱俩就分手。 你知道我不会跟你分手的。 那你就接受，接受这个现实。 嘿，我真的不懂你了。我 说实话，我也不懂我自己。 既然你是爱他的，你心里有他，你当初干嘛要跟他离婚呢？ 因为恋爱和婚姻是两码事。刘易斯，咱俩还是分了吧。我知道你想和我结婚，而我这辈子是不会再结婚的了。 听到这儿，刘易斯一把抱住了安文。不分。 三线城市卯城，说小不小，说大也不大。高中毕业后，明航一路向北，就读了北京一所大学，此后回乡的次数屈指可数。一开始是真的忙，到了后来是因为父母逼婚，明航对那句只要不逼我结婚，家乡就还是家乡可谓感同身受，配了尔康抓狂的表情发到朋友圈，却忘记刚学会玩微信的父亲是加过自己的。父亲在底下洋洋洒洒评论了差不多500个字，博古观今，义正言辞，什么婚姻是社会稳定的基石，什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。而明航的视而不见，让本来岌岌可危的父子关系雪上加霜。所以这次回乡参加徐子文的葬礼，明航并没有告诉父母，来接机的是方志远。明航拍了拍方志远的肩，面对这个从高中时代就是挚友的男人，语言表达有时显得多余。方志远还是那么得体，利落的平头，黑框眼镜，白衬衫外面罩着灰色风衣。 明航问道，老陆、老八还有老毛呢？啊，他们都想来接你，但都有事走不开。 有事？ 哦，老陆早就在殡仪馆了，负责迎送我们这些老同学。老八呢？怎么跟你说呢？昨天刚离婚。 哦，真离了？ 净身出户，住的地方都没了，这会儿啊应该在中间那儿找房子吧。 够壮烈的啊。 至于老毛啊，他们两口子在上海，毕竟上海的医疗条件比卯城好。哎，其实早就该去了，只是他自己呀抹不开面子，不过他说今天一定会赶回来的。 其实没有孩子并不重要吧？ 那是你的想法，别说孩子了，哼，你连老婆都不想要了。老毛是什么性格呀？老毛家里有什么情况啊？这你还不知道吗？ 哎，不就是三代单传吗？ 四代， 管他几代啊？ 难道生孩子就是为了传宗接代吗？在老毛家就是这样。两个人说着走进了停车场，方志远掏出了车钥匙，不远处一辆奔驰的车灯亮了。明航问道， 哟，换车了？ 说出来也不怕你笑话，我老婆知道今天徐子文出殡，老同学们基本都会到。哼，这车是他借的，这不是为了赶来接你吗？我只好就先开过来了。哎，小心点啊，人家是真皮座椅，别给人蹭坏了。 哟，考虑的还挺全面嘛。 明航说着早已经一屁股坐进了副驾。方志远的表情略略有些尴尬，不太娴熟地发动了车子。等会儿啊，我得先回去一趟换辆车。我自己的，这辆我不开。 为什么呀？先不说外地回来的，就说留在卯城的几个同学吧，我跟他们平时虽然联系不多，但谁不知根知底儿啊？我不想闹笑话啊。你就不怕周宁静也来参加丧礼吗？到时候穿帮，他不会来。哎，那可说不准。他约了人去看学区房了。嗯，怎么？你们家宝宝不是才3岁多一点吗？你没成家，跟你说了你也不懂。哎，可别歧视我们单身狗，没那意思。你怎么生活啊？我看挺好。是啊是啊，你看我多自在呀、啊、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。你们啊，我看呢、啊、就活脱脱的一本围城。方志远不再搭腔，专心开着车。 毛俊和胡谷月一进家门，陈华美就扑了上来。哎呀，检查结果怎么样啊？到底是谁的问题啊？陈华美的语速很快，足可见要孙子这事的紧迫性，简直是争分夺秒。胡谷月沉默不语，看了看毛俊。 毛俊对陈华美说：“妈，报告要过几天才能拿。” 胡谷月换了鞋，样样走回自己房间。陈华美一撇嘴说：“你看他，这什么态度？进家门看到我，连声妈都不叫。” 妈，你就少说几句吧。这几天的检查呀，光是这鞋，就出了好几针筒了，你我们俩折腾得够呛了。 妈知道，啊，饭早就做好了，是你最喜欢吃的清蒸石斑，特别新鲜，是我一大早到菜市场。 妈，毛俊打断了陈华梅，我还得出去一趟，月月也爱吃鱼，你们俩吃吧。 你去哪儿啊？ 徐子文没了。 哪个徐子文呢？ 我高中同学，就是我小时候老欺负我那个。 哦，怎么会这样啊？ 脑淤血。毛俊一边说一边往外走。 在家里先吃一点。 门砰的一声关上了。 陈华美走到餐厅，看看桌上的菜，又朝小两口的房间看看，门紧闭着。陈华美跑到厨房，拿了只空盘子，用筷子夹断那条清蒸石斑，打开冰箱，把鱼肚子连带着尾巴的那节放了进去。月月，出来吃饭。胡谷月已经换上了家居服，又卸了妆，看起来更憔悴了。他塌拉着拖鞋，有气无力的样子，到厨房盛了小半碗饭，回到餐厅，不情不愿地坐下。月月，就吃这么点儿啊？陈华美一边说，一边指着胡谷月的细手腕，你看看你，都瘦成什么样子了。妈，我真吃不下。胡谷月拿起筷子，看到了那个石斑鱼头，一愣。陈华美笑了笑，还有半条，妈呀，搁在冰箱里了，等俊俊回来再吃。胡谷月皱了皱眉，转而笑道：“哼，要不咱把这鱼头也留着吧，反正我吃不下。”胡谷月放下筷子，站起来要回房。月月，妈可没偏心，这鱼呢，就属鱼头好吃。陈华美摁着胡谷月，硬是要他坐下。是啊，可不就剩一个头了吗？陈华美已经不太高兴了，却还是耐着性子说：“你要不爱吃，啊，这还有别的菜。”胡谷月夹了一筷子青菜，慢慢吃着。 妈问你个事儿啊。你们那报告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取呢？ 至少得一个礼拜吧。 不是妈急，就是吧，咱们这些街坊邻居啊，我那些同学朋友，我这个岁数的哪个不是在忙着带孙子带外孙的呀？有好几个呀，他们的儿媳妇都准备要二胎了，可是你和俊俊呢，你看你们俩，妈，你等我吃完了再说行吗？你别嫌我啰嗦，我们毛家到俊俊这儿那可是四代单传，你公公呢又去得早，临走的时候交代我，这毛家的香火是一定要续下去的。胡果月把碗筷一放，站了起来。妈，我吃饱了。哎，你等等，等等。陈华美话还没有说完，就听到了脆亮的关门的声音。胡果月又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了。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好像那是一个春天，我刚发芽。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唐婚》。 我记得， 我快忘了。 在黎明，你的脚步牵绊着路霜，如影随形是那狂乱的风，走在充满了陌生的时光，一步步吸住受过的伤，看不清那漫漫无常，如何相信真的能相信吗？门前这条小路就能走向安宁的家乡，他的平淡像丝绒在歌唱，别当时却也不声不响，唏嘘着在林中回荡。当黎明还披着青青的纱，当湖面上还燃烧着红霞，此刻的无声的喧哗，大地里空忙着的美呀呀，成熟的苹果却一声不发，这里的黎明静悄悄。真诚的生活点亮，恋人啊，在远处张望。当黎明还披着青青的纱，当湖面上还燃烧着红霞，此刻的无声都喧哗，大地里光芒炸得那样样，成熟的苹果却一声不发，地被光芒照得暖洋洋，成熟的苹果却一声不发，这里的黎明静悄悄。 一家一团去旅行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，实现自由，行程增密，专车专导，服务专享，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，欢迎致电1009898，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。 环保之行一路有你，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市民实践活动微蓝北京环保嘉年华9月3日火热来袭， 绿色出行，文明礼让，垃圾分类，环保问答，体感互动，让你一次玩个够。 环保达人经验分享，就医改造现场教学，帮你 get 绿色生活新技能，更有空气净化器等超级福利等你拿。 五大展区14场巡展，横跨京城东西南北，通关攻略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，大写的微，蓝天的蓝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书里书外，人间百态。 北平的七夜，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终于 说古论今，世道人心。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拍案惊奇。 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，拍案。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夫妻， 夫妻， 至亲， 至亲， 至叔， 至叔， 幸福， 幸福， 上下求， 上下求索。 探索亲密关系的边际， 求渡爱欲执念的深海。 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，请听长篇小说《航昏》，作者蒋离子，演播燕姬轩、艾宝良。 老八在中介那儿碰了壁，但也怨不了别人，以他的预算确实租不了什么好房子。他在路边等了半天公交，这才横下心来打了个车直奔殡仪馆。殡仪馆这边，陆泽熙和安文正忙着接待老同学们，无论从哪个角度看，这两个人都显得特奇怪。安文是徐子文的前妻，这就挺尴尬的了。让三班的各位同学不解的是，陆泽熙和徐子文之间并没有什么交情，他这是在忙什么呢？方志远和明航站在一个角落里，两个人正聊着天儿，忽然一双热乎乎的手就搭在了方志远的肩上。方志远一扭头，这谁呀？那个男人咧着嘴笑起来，你是方志远，你是明航，我没有认错吧？两个人打量着这个男人，大腹便便，西装革履，发量稀疏，满面红光。男人大笑着，不认识了，我是周冲啊。明航这才反应过来，周冲，这个变化。周冲也不在乎，掏出了手机，来，我扫你们一下，咱们呢先把微信群建起来。方志远说，微信群。周冲看着方志远，毕业那么多年了，也没有好好的开过同学会，大家好不容易聚在一块儿，哎，不能就这么散了。再说过几天我还想请大家吃个饭呢，我新开的农家乐就在市郊，市区过去一个小时都不到，种菜、钓鱼、打牌、唱歌，连洗脚按摩都有。方志远和明航只好把手机掏了出来， 扫完了他们俩，周冲又溜了一圈，谁也没有放过。老八下了出租车，经过停车场，一辆玛莎拉蒂从他的身边驶过，车突然停了下来，车窗降下，一个女人露出了半个脑袋。 巴有根，是你吗？ 老八吓了一跳。 车门开了，女人下车，笑吟吟地看着老八。 嗯，你是傅丽丽？ 对呀，还以为你不记得我了呢。傅丽丽扭脸对司机说，去把车停好。 可以呀、啊、都有司机了。老八一边说一边不自觉地看向了停车场，只见那儿停着好几辆豪车，虽说不是每一辆都像傅丽丽的玛莎拉蒂那么炫，但随便开出了一辆都能亮瞎他的眼。 我刚从欧洲回来，一听说子文出了这事儿，马上我就赶过来了。哎，老八，我跟你说啊，有机会你真得去欧洲看看。啊，瞧我这话说的，你应该去过的吧？ 老八尴尬极了，我还没出过国呢。 没事儿，以后有的是机会。 远远的，只见一辆白色的甲壳虫驶了过来，老八纳闷，这又是谁呀、啊？ 等甲壳虫停好，车上下来个女人，傅丽丽和老八异口同声：“ 百成。” 傅丽丽絮叨着：“哎，他还真没什么变化，别说啊，就从背后看，说他十七八都有人信吧。” 老八好像是自说自话地说，他怎么回来了？ 百成穿一身黑，更衬得皮肤白皙，油亮的头发扎在脑后，看起来很精神。百成不急不徐朝着两个人走过来，微笑着，但又很适度，隐隐的还带着一股子沉痛。啊，好久不见。 老八他们几个走进去的时候，遗体告别仪式已经开始了。灵堂里安安静静的，只有些微的抽泣声。伴随着哀乐响起，大家挨个走到了徐子文的遗体的前面，看他最后一眼。 百成看到了方志远，灰色风衣里是略显瘦削的身体，身形虽没变，脸上已有了棱角，但更显坚毅。老是肯定老了，但就算老到掉光了牙，方志远还是方志远，是百成的初恋。想到这里，百成眼一热，只觉得有些想哭。 安文走到了遗体的前面，他看着徐子文，就这么定定地站着。众人面面相觑，只见程红走了过来，他手里还牵着个五岁左右的小男孩。小男孩白白胖胖的，看起来十分可爱。 程红悄声说：“安文，别误了时辰。”安文扭头看到了那个男童，眼泪立刻就翻滚了出来。程红说：“闹闹，叫人。”这个叫闹闹的男童声音细细尖尖的，冲着安文说：“阿姨好。”你，程红说：“安文，看在闹闹的面上，咱把子文好好送走，行吗？”安文犹豫了一下，再看了一眼徐子文，这才离开。 排在安文身后的是方志远。当方志远从遗体上抬头的时候，刚好就看到了 人群里的百成。方志远彻底的愣住了，他想过他可能会来，但是没有想到他真的就这样站在了自己的面前。百成微微的笑了一下，点了点头，方志远也点了点头。 12年了吧，百成和方志远他们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是在高三下半个学期，热火朝天，草木皆兵的阶段。毫无征兆的，百成突然约出方志远，说他要离开某城。不管方志远怎么问，百成都不肯把自己的去向告诉方志远，自然也没有提及原因。 也就是那个晚上，他们有了亲吻，也仅止于亲吻，从此再无联络。当方志远无数次地回忆起这段过往，总觉得百成只是一个幻觉。再后来，他和周宁静同时考上广州的一所大学，毕业之后又同时选择了返乡工作，两个人水到渠成般地连在了一块儿，就跟他们的名字一样，宁静而致远。 在他们平和的婚姻生活里，好像什么都不会成为问题，什么都能闯过去。从一无所有的裸婚，到现在有了房子、车子、孩子，从懵懵懂懂的职场新鲜人，到现在各有了一片天地。他们的夫妻组合看起来简直无所不能，可他们都知道，横亘在彼此之间的确确实实有那么一个人，那就是眼前的百成。有些问题不是避而不谈就能够解决的，哪怕交给时间，时间它也并非能够抹杀掉一切。 白月绕梁，灵堂里黑压压的人群里，方志远和百成对望着，这一瞬间竟比漫长的12年还要漫长。方志远的眼泪很自然地流了出来，因为是葬礼，所以并不显得突兀。百成也哭了，但他的脸上始终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。方志远很想要一个答案，尽管答案本身已没有任何的意义了。方志远很想问问面前这个女人，12年前你为什么要离开呢？ 周宁静其实是想送送徐子文的，一来毕竟是高中同窗，再一个既然方志远出席了，身为他的妻子就应该陪同，这是他们夫妻间不成文的规定，能够共同出席的场合就一定会出双入对。当然周宁静也有自己的小心思，他和方志远当年结婚是不太被看好的，那时他父亲的公司刚破产，负债累累，而方志远家更是在某城的偏远农村，除了几间瓦房和两头猪，就剩下那只会下蛋的老母鸡了。两个人赤手空拳奋斗了这么些年，也应该在老同学们面前展示一下成果了。可是这个念头很快就被房屋中介的一个电话打消了。成果展示应该还有机会，可是合适的学区房一旦错过了，这可是关系到方舟子未来的事。 方舟子是他和方志远的女儿，这几年一直跟在方志远的父母身边，由他们照看。当然老两口已经离开了农村，在儿子儿媳的资助下把家安到了镇上，把学区房买上，再奋斗2年，然后把方舟子接到身边，这是周宁静现在迫切想要实现的目标。 等周宁静赶到中介公司正准备去看房子的时候，有一对夫妇突然冒了出来，毫不犹豫地交了定金。周宁静傻眼了，中介承诺有合适的房子 一定会第一时间通知他。周宁静也只能笑笑，哼，什么合适不合适的，什么坐北朝南，金三银四的，要他说带车库有电梯带花园的最合适，可是他没那么多钱呢。周宁静觉得浑身燥热，他站在街口望着车来人往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挫败感。他抬手看表，现在赶去殡仪馆应该还来得及。周宁静整理了一下头发，伸手拦车。在殡仪馆的停车场里，周宁静看到了自家的车，他微微不悦。他们家那辆雪铁龙挤在一辆玛莎拉蒂和一辆奔驰 G500 中间，就跟一个柴火妞边上站两名模特似的。周宁静转身，已经不太愿意再往里走了。突然，他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，是方志远。循着声音过去，只见方志远和一个女人站在不远处的小凉亭里。周宁静一怔，又往前走了几步，接着他就再也迈不动步子了。尽管周宁静不愿意相信，但此刻站在她丈夫面前的确确实实就是百成。有那么几年，周宁静都快忘记这个名字了，也忘了她自己是方志远的，退而求其次了。 读高中那会儿，几乎是众人皆知的，周宁静喜欢方志远，方志远喜欢的则是百成。如果不是百成的离去，就算周宁静和方志远考到了同一所大学，周宁静也未必和方志远修成正果。这一段婚姻一开始就是周宁静是付出更多的那一方。周宁静不想给自己难堪，也不愿意给丈夫难堪，她顿了顿，转身离去了。殡仪馆的门口一时没有出租车，她一边打开轿车 APP， 一边快步地往前走着。 周宁静想，百成只是回来参加婚礼的吧？对，一定是这样。等婚礼结束，百成就会走，继续消失，消失了无音讯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周宁静的手机响了，是微信提示音，不知道谁把他拉进了同学群。周宁静点开群成员，忽然看到了百成的头像，有同学发出了短信： 百成回卯城了，他现在是菲斯特的老板。 菲斯特？周宁静在脑子里重复着这个名字。原来商场顶楼的餐厅竟是百成的，每天在同一个地方进出，竟然从未见过。也是，人均消费近500块的餐厅可不是为了周宁静这种人开的，他一次都没有到过顶楼。周宁静倒是知道餐厅的老板姓柏，叫柏树林。招商的时候，他还和柏树林见过一面。想来，那应该是柏成的父亲。失踪多年，一回来，便接班了父亲的生意。周宁静这么想着，只觉得身上的每根毛孔都在收紧。一辆出租车在百成身边停下，他跟逃似的拉开车门就坐了进去。 百成和方志远是在徐子文的遗体火化的时候溜出来的，默契还在，只需要一个眼神。其实方志远不知道应该说什么，他只是微笑。 百成终于先开口了：都还好吧？ 是啊，按照世俗的定义，这些年他的一切确实都在变好。 方便回答说，挺好的。 哎，宁静呢？怎么没一起过来？ 原来他都知道。方志远沉默了一会儿才说，他临时有事来不了。 啊，刚才我遇到老八问起你，老八都跟我说了，说你和宁静你们俩的日子过得不错。 你呢？ 什么？ 你总该成家了吧？ 啊，没有。 方志远一愣。 婚姻是大事，我不想将就。志远，不是每个人都像你这么幸运的。 方志远只能笑笑说，你这次回茂城是打算定居了？ 我爸开了家餐厅，想交给我打理。再说我爸年纪也大了，各方面都需要人照顾。自从我妈走了以后，我也是一个人在外面飘着。我爸让我回来，其实也是为我着想。 你妈？ 百成的表情变得有些凝重。当年我离开卯城，是因为他们俩闹离婚，我妈一意孤行，非要带我走。这一闹就是12年。到我妈走的时候，这婚还没离成。 方志远渐渐地有些明白了，他轻声说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 志远，人生总是有变数，我的变数没理由让别人来一起承担。再说了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回来，回来的时候一切会不会变像现在这样不是也很好吗？ 方志远不说话了。 远远的一大班同学走来，方志远和百成都自觉地拉开了一些距离，一前一后走下阶梯，离开亭子。只见安文哭哭啼啼的，陆泽熙和傅丽丽一左一右搀着他，明航、毛俊、老八、周冲等一大帮同学跟在他们的后面。 陆泽熙眼尖，早就看到了方志远他们俩。周冲的声音很大，大金链子在粗脖子上一鼓一鼓的，赶紧开车走人。方志远小跑过去，看着陆泽熙问道，什么情况啊？陆泽熙努了努嘴说，安文差点没跟徐家人打起来。 听众朋友，蒋离子创作的长篇小说《唐婚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演播：燕姬轩、艾宝良，责任编辑：徐北威，录音师：张笑音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我快忘了，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记得那是一个夏天，盛开如花。 87.6。黎明，你的脚步牵绊着路霜，如影随形是那狂乱的风，走在充满爱陌生的时光，一步步吸住受过的伤，看不清那漫漫无常，如何相信真的能相信吗？门前这条小路就能走向安宁的家乡，他的平淡像丝绒在歌唱，也当时却也不声不响，唏嘘着在林中回荡。 当黎明还披着轻轻的纱，当湖面上还燃烧着红霞，自夸的无声的喧哗，大地被光芒照得暖洋洋，成熟的苹果却一声不发，这里的黎明静悄悄。真诚的生活点亮恋人啊，在人处张望，当黎明还披着轻轻的纱，当湖面上还燃烧着红霞，此刻的无声都喧哗，大地被光芒照得暖洋洋，成熟的苹果却一声不发，黎明静悄悄，大地被光芒照得暖洋洋，成熟的苹果却一声不发，这里的黎明静悄悄。 是被输。